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上清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30位王诗安 Good Time， 第29位曹芳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第28位金志文陈奂仁金不换，27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26位林宥嘉推动摇篮的手， 小小的想起妈妈。 第25位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耶，我哥在道路上飞耶。 第24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去争浪漫，用词叫做要宽容感。 第23位周慧偶然，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寒山。 第22位苏运莹尾巴， 等着亲吻你的额头。 第21位曹芳被拥抱的荒岛， 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的云埋掉。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榜上曾经3周蝉联冠军李宗盛的欣喜的旧歌呢，本周又重新回到榜首。这10多年告别唱片销量鼎盛时期的李宗盛，也终于可以卸下百万制作人的担子哈，写歌呢也就变得很慢，没有压力了。山丘啊，这个曲子呢10年前就成型了，歌词却一直悬而未定。那么这首新写的旧歌呢也是如此，这是李宗盛早期啊早就该写的一首歌，但却是姗姗来迟。他在叹息当中唱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因为情真意切，也许能够听出你的人生来呀。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居心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世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

挂，无用的手段，维护着习惯，让自己难堪。最后的离散，请用词温暖。 薛之谦的上榜新歌肆无忌惮的，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李荣浩的《王牌冤家》。新歌入榜排在第十二，李荣浩的《王牌冤家》。李荣浩和薛之谦呢相识很久了，像薛之谦的《丑八怪》《一半》等等，都是在李荣浩没有红之前就买来的。李荣浩没有成名之前，合作了非常多的歌手，其中包括 啊，目前也有新歌上榜的张信哲。张信哲选歌呢不太重视创作人的名气，而是在于啊在意歌曲所表达的情感啊，他就是说李荣浩的创作技术难度有点高啊，有点难唱。我们来听听看呢，早前张信哲演唱李荣浩写的一首歌曲叫做《牡丹忧》。歌呢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牡丹忧》，李荣浩写的一首作品哈，2013年的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曲。想起当年张信哲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是被归类为不好做的那一类歌手行列哈。周深也是，周深的音色太过特别，也是有一些争议在里面。

难道真是幸福？算了吧，算了吧，我不管，我没有输。 Let me prove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then.

畏惧，世界与我远离，有些事放心底，但是不会停止继续孤单前行，伤痛不在意，面对攻击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哎，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哦哦，无奈的我凑一副户口，哦哦，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第二十位，诺尔曼《红砖色小二楼》。 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 第十九位，周深《云赏雨衣曲》。 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我的爱恋，竟如此的。 第十八位，朱星东，一百首疗伤歌。 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 第十七位，蔡依林，我对我。 怪他也会他始终执着，他晚才认真的晚了。 第十六位，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 我站在这里，对过去做一个深呼吸。 第十五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第四位，朱星杰，如果你能懂。 我的存在只为你存在。 第十三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第十二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你。 第十一位，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 走吧，快乐自由换你，天真笑容换你，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东风夜风花千树，树下总有啼，纵然宝马雕车飘香满路，路上可有你，走在大城市过着小日子，只怕越来越只有事没有情，只怕永远都会怀疑你却在何地。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下方大同旗下的王诗安的一首《一步成诗》。一步成诗，方大同现在的这个副音乐呢，和吴亦凡的想法一样，就是将中国风推向国际化。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稍后回来全国版，我们听听唱给北京的歌。 越来越只有事没有情，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在哪里听我的节目？我在北京，我是麒麟，这里是中歌榜。近期有几位推出新作的歌手们都不约而同写了关于北京的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在同一个地点发生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感慨。首先来听曹方3170专辑里的这首《我的北京》。 我站在东三环的边上，拥抱着城市久违的空旷，想不起来脆弱和孤单被我遗忘到了什么地方。心底的呐喊，来时的地方，不再提及并不表示忘记，有一些沉默会让人变得更勇敢。你说会有一盏灯光，它只为了我点亮，哪怕群鸟们在飞扬的雨天傍晚。你说幸福会在门外，温柔带你想你的故乡，我以为是你多希望有你在我的北京。方向，阳光倾斜于整一条街上，拆了的该走的走，来的来，你的皱纹刻在谁的皮肤上，疲倦的眼眶，匆匆的梳妆，你不认输，我从来不哭，那一间小屋有多少人住过又搬出。你说会有一盏灯光，它只为了我点亮，哪怕群鸟不再飞扬的雨天傍晚。你说幸福会在门外，温柔带你想你的故乡，我以为是你多希望有你在我的北京。想为了你点亮，哪怕群鸟不再飞扬的雨天傍晚。你说幸福会在门外，温热带你想你的故乡，你的话语曾轻而有力消散在北京。 曹方这张专辑叫3170，这是北京到家乡版纳的距离，这首歌叫我的北京。曹方写的是自己初来乍到时的北京，写给曾经在一起做音乐但是后来走散的人呢、写给在这里打拼但后来离开的人。曹方的状态是云游的状态，随时可以在北京，也随时可以离开，

友张强去年专辑的同名主打《北京女孩》啊，就像他的 disco 一样，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三十年来没有改变啊。张强北京女孩，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的歌曲都是唱给北京啊，你来过北京吗？张小丽在上个月推出全新的专辑叫似是而非，哪里是北京 Funky 式的律动就好像这里的年轻人一样畅快而愉悦。 几百年中心世界曾经掉落，一百 个万年的历史，古老又新鲜，城市中流淌多年，把握今天，去掉另一个明天，放开轻松去面对。 是北京里唱的，古老又新鲜，它有着大城市的光鲜亮丽，也有着古都市井的民俗传统，这就是北京的魅力所在啊。詹小丽的新歌《哪里是北京》，接下来我们来听真的还蛮应景的一首歌曲，12年前 Gigi 梁咏琪《北京之夏》，陈少琪、崔恕作词，张亚东作曲。你对北京夏天的记忆是不是也融合在这一处处的景色当中了呢？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直播中歌榜。 是沙海，景色还在，时间和旧爱会离开，一个人沿途自拍，凝固的神态都变成黑白，虔诚的等，微凉的夏天也会有春风，有谁等着我，陪我走过这寂寞长城？离开之前，静静地听时间划过指尖，有梦的相片，只想找个人陪我留。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在北京啊，感谢各位在世界各地收听我的节目啊。继续来听听关于北京的歌，刚才听到那些歌呢，歌名当中都有北京，那接下来这些歌曲都是北京的一些地名。黄绮珊的最新的专辑叫时光，记录了她1998年到2018年在北京的这20年。除了像东城这样写北京的歌曲之外，还有一首歌呢叫做百花深处啊，这是一条胡同的名字，位于北京的新街口哈。黄绮珊这首歌所倡导的是在中国内地原创流行音乐发展当中一座重要的录音棚，百花录音棚。他这张专辑绝大部分歌曲都是在这里录制，有着特别的意义啊。 希望能一直走在路上不回头， Cause I wanna put you in my pocket， 一个人走在路上还是会泪流，So I wanna put you in my pocket， 身边的朋友都走了，我还有你， Cause I wanna put you in my pocket， 就让世界带走那些痛，我不想留，把吉他陪着我， Cause I wanna put you in my pocket， 可是我口袋还是空空，我都让时间流走， But I got nothing in my pocket， 无言不全的破碎的爱情和我渺小的生命。想不回忆pocket， I wanna live with you in a sweet home， put you in my pocket， put you in my pocket， let's go to the moon and I'll be。 黄绮珊百花深处选自她的时光专辑，百花深处呢就是北京的一条胡同的名字。接下来这个名字呢是北京的一座建筑的名字。如果你在听2014年孙燕姿科普勒专辑的时候听到这首银泰，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出乎意料，她怎么要唱银泰呢？孙燕姿给出的理由就像歌词里写的一样， 来到北京，经常要经过东三环，银泰呢是一座逃不出视线的高大的建筑，也许就在这一次次的过眼云烟当中，就形成了记忆里的一部分吧。我们来听孙燕姿《银泰》。 拥挤车站里，座位停在这里，一抬头望去，以为看得见你头上的吻，还有余温，我还在等。北京起了风，却有蓝天白云，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能带给你自信，让 2014年这样专辑当中呢，孙燕姿她自己监制了两首歌，一首是标题主打可不乐，另外一首就是银泰哈。银泰呢离我现在的直线距离也就1公里啊。下面这首歌呢所标注的地点离银泰也不远，从大北窑向西一站就到永安里，永安里就是我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地方的地名啊。啊，然后永安里呢，这个南北向的东道桥路上呢就是这个地方了，据说这是歌曲的词作者陈南希工作过的地方啊，我常常去那儿逛逛啊。我们来听一下陈粒的一首歌，叫做芳草地。 眼里停泊着万家灯火，嘴唇也 早已转折。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谁还计较我几两情义？道理空洞，情深意重，长出我一生无畏形容。往日思量付之空谈，走一路见一路的阑珊。我该落单都要扯满，春风等我在城关，在那边傍晚，傍晚有我转折。 十年前林宇春《少年中国》EP 当中的秀才胡同，这个地名呢，大概在北京的西二环，西北角呢是梅兰芳大剧院啊，胡同周边有很多写字楼大厦，在一排现代的建筑群当中呢，秀才胡同的名字呢显得有些与时代脱节的感觉。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它本身只是一个地点的标记，重要的是那段横跨古今的爱情。而苏菲从小在北京长大，作为以记录生活为己任的民谣歌手，赵雷的歌曲当中多次提到家乡北京，其中这首《鼓楼》最为流行，这是古都北京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也是时下年轻人逛街游玩的一些这个必经之地啊。这首歌写到了处在他生活半径当中的鼓楼，而现在如果去到鼓楼，听到小店里放的最多的也是这首歌。 走在鼓楼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灯，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文艺青年很多，如果我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墙壁晒干 就在赵雷的鼓楼当中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在北京的主持人麒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歌榜。今天的节目都是唱北京啊，北京欢迎你有空来这儿玩玩。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Go, go, go, ale, ale.